晚做一个怪梦，传说的阿拉丁复活，偷偷跟我咬耳朵，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。Say be a you, I be a ye, I you be a you、啊、今天梦做白日梦，锁上课精神不集中，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，爱神却起恋爱的台风。 Baby 有什么要求， 让我痛快爱个够。 谁是梦中男朋友， 雷奥纳多， 可是他花香被吻过， 给我一个罗密欧。 求求别影不落，所摸的密码三秒钟。 大魔咒，爱情的大魔咒，一比呀一比呀一嘿吼。 大魔咒， 大魔咒，爱情的大魔咒，大家跟着我念准没错。一比呀呦，一比呀耶，一比呀呦啊。一比呀呦，一比呀耶，一比呀呦。 有朋友一起扛，一起分享，所有人都喜欢你开心的模样。

在我心里轻轻地飞，就让爱是一场不悔的沉醉，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